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用四个字来形容海马斗罗现在的心情，无语凝噎最合适不过。他放弃了与宁荣荣的交谈，直接开始了考核，可事实却再次令海马斗罗大跌眼镜。海神之光毫不犹豫地跨越了由白到黄、由黄到紫的过程，迅速地进入那奇异的黑色世界。黑色魔纹直线攀升，在海马斗罗仿佛要瞪出眼眶的双眸注视下，黑色魔纹缓缓地超过了海马圣柱中央的位置。这已经代表着宁荣荣要承受黑级六考的难度，但是那黑色魔纹却依旧没有停留，继续向上攀升，很快抵达了三分之二的位置，也就是代表着黑级九考的位置。 这怎么会？多少年都没出现过黑级考核了，可就这么一会儿就出现了四个。 可就在这时，那似乎已经停顿下来的魔纹忽然向上微微涌动了一下，紧接着原本覆盖在海马圣柱上被黑色渲染的魔纹瞬间变色，完全成为了艳丽的惊红，那如同鲜血一般的光芒笔直刺入高空，蓝天中闪过一片血光。 顶级七考！ 海神岛上数千双目光几乎同时投入空中，其中六名同样站在不同样式石柱前的黑衣老者看到这红光之后，眼中都流露出了不可遏制的强烈光芒，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惊呼出了同样的话语。海神岛中央一座特殊的神殿之中，一双已经闭合了十年的眼眸也因着红光而睁开，一抹淡淡的惊讶和更多的喜意弥漫于面庞之上。十年未动的身体缓缓站起，红光渐渐隐退，七面红色光幕一一没入宁荣荣的额头之中，化为一个奇异的红色七芒星，令他那原本极为白嫩的皮肤上多了一层淡淡的红色光彩。海马斗罗已经完全呆滞了。 红色，那竟然是代表顶级的红色。小姐，能否请教一下您的全名？ 海马斗罗微微躬身向宁荣荣行礼，他的态度的改变令史莱克七怪不禁微微愣了一下。此时戴沐白和朱竹清也正好睁开了双眼，之前这位海马斗罗虽然算不上不可一世，但却也是淡漠清冷和孤傲的，只是因为史莱克七怪的天赋才对他们算是客气，可此时出现在这位封号斗罗脸上的神情却可以用恭敬二字来形容。 前辈，我叫宁荣荣，您这是？ 很荣幸能够成为您的考官，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顶级考核会出现在您的身上，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您在岛上有任何需要都可以找我，我会尽可能帮您解决的。 前辈，你这态度差得也太大了吧，我不就只比他少一个级别吗？ 和黑级考核不同，顶级考核从第一次出现到现在还从未有过不通过的记录，而上一次顶级考核出现是本岛大供奉的考核，只要宁荣荣小姐通过顶级考核，就是大供奉的继承人，也会是海神岛未来的主事者。 听海马斗罗这么一解释，众人才算是明白了，面面相觑之下看着宁荣荣的目光都变得怪异起来。 前辈，难道顶级七考比黑级六考还要简单吗？ 当然不是，顶级七考比黑级六考的整体难度要高上不止一个档次，但是顶级考核每次出现都象征着有能够完成它并且继承供奉之位的强大魂师出现，就算再困难 也一定会成功的。 小奥，没关系，以后你就跟我混吧。 这不公平，太不公平了，我也要顶级期考。 海神之光只有一次赐予的机会。 前辈，那我们继续吧。香香，你上。 好。 就算再出现黑级六考，我也不会惊讶了。 在海马斗罗的主持下，海神之光再次降临。沐浴在蓝色的光柱中，白沉香身上的光芒变化明显比先前戴沐白四人的变化要慢得多，蓝色渐渐化为白色，再由白色很缓慢地转变为黄色，而光芒也就在这黄色之中停顿下来。闪烁中，一片黄色光幕出现在白沉香面前。黄级一考，只是黄级一考而已。白沉香呆呆地感受那黄光入体，在失落的心情中，他才真正明白自己与史莱克七怪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天赋、潜力都差得太远了，在海神之光的照耀下，我竟然连个紫级考核都没有达到。 不过在黄光从额头上没入，化为一个圆形的黄色光点之后，白沉香的脸色立马就发生了变化，从先前的失落转化为了惊愕，怔怔地看着面前的海马圣柱，仿佛发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胖子眼看着白沉香仿佛见到鬼一般的神情，赶忙凑上前。白沉香猛地抬起双手推了一下胖子，俏脸上荡起一层难以掩饰的红晕。马红俊莫名其妙地被推得后退两步，却见白沉香立刻看向海马斗罗，神情有些怪异。 怎么了香香，是不是考验太难啊？ 前辈，如果我完成不了这个考验会有什么后果？ 黄级考核一般来说比较简单，完成并不困难，如果你在一个月之内不能完成的话，也不会受到伤害，但却必须离开海神岛，今后再也不能踏进这里了。 香香，是什么考验让你如此为难？ 胖子，你过来。 香香，你没事吧？ 你过来还是不过来？ 马红俊赶忙上前两步，来到白沉香面前，正要开口说话，白沉香就如同旋风一般猛地扑入他怀中，双臂环绕上他那粗壮的脖子，香唇送上，带着几分强迫性的吻上了胖子的嘴。唐三、戴沐白、朱竹清、奥斯卡、宁荣荣几乎在同一时间瞪大了双眼，他们实在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竟是事实。马红俊也被白沉香这一吻吻得愣住了，一时间胖子那亘古不变的厚脸皮上竟然也飞起两分红色，茫然失措下双手张开想要去搂住白沉香，却又不敢搂，甚至连唇上也不敢有丝毫回应，似乎怕吓走怀中的人。 胖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羞涩了？你看他连抱都不敢抱一下，他们的关系发展到这种地步了？ 我怎么知道？ 他们这边说着话，胖子那边却在继续。隐约中，他已经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时间飞快流逝，就在其他人准备放弃他们，继续接受海神之光的时候，胖子抬起双手，抓住白沉香的肩膀，将他缓缓推开。白沉香的俏脸已经羞得通红，当马红俊抓住他肩膀的时候，他的心狠狠地抖动了一下，但他却没想到这胖子不但没有进一步行动，还将自己推开了。 难道我的吻就那么没有吸引力吗？这可是我的初吻啊。 好了，你的考核已经完成了，额头上的黄点消失了。 胖子话音才落，一层黄色的光晕骤然从白沉香体内激荡而出，光芒释放，一个奇异的三角形符号从他背后飘荡而起，再缓缓烙印在他背上。白沉香清晰地感觉到周围的海水似乎变得亲切起来，这里的一切也都变得那样舒适。 黄光足足持续了半炷香的时间才渐渐消失。 我的魂力提升了一级。 听了这句话，众人眼睛不禁一亮。黄级考核完成都能提升一级魂力，那更高的黑级和顶级考核会有怎样巨大的好处呢？不过没等他们多琢磨，却见马红俊快速上前几步，扑通一声跪倒在海马圣柱前，在大家目瞪口呆的注视下，咚咚咚朝着海马圣柱磕了三个响头。 海神大人，以后您就是我的信仰啊，太感谢了。 香香，难道你的考验就是吻这个胖子？要吻一炷香的时间。 亲爱的，不知道你的考验里有没有类似的，人家黄级的考核都是吻上一炷香，你这顶级的考核岂不是要……哎呀啊！ 你做梦！这海神大人还真是有几分恶搞的精神啊。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